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这段时间呢，不同品牌手机的售价价格呢都在上涨，比如魅族涨了，小米涨了，乐视等等也都涨了。还好呢，华为 OPPO 还没涨，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价格高了很久。手机一涨价，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纷纷呢是发表了怨气。实际上手机涨价很正常，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些年呢，电子产品的降价成了惯例，人们接受不了原来手机也是可以涨价的现实。可是呢，再看看楼市，一年翻番不是很稀俗平常吗？大家好，我是主播妮可，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在经历了2016年相对火热的态势之后呢，杭州楼市在2017年的首月就迎来了一波寒潮。除了成交量大幅降低之外，一些楼盘的价格呢也出现了大面积的回调现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称呢，2017年的一月，杭州市区264个新盘中出现了环比降价的楼盘达到了105个，占比呢也是达到了39.8%。通过信件和 PS 淫秽照片的方式威胁国家环保部部长陈某某，3天之内呢向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68万元。今日的娄底市双峰县法院也是宣判了这起敲诈勒索案，被告人宋某呢因犯敲诈勒索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2罪并罚，并决定的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5万元。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互联网横行的裸贷。借助互联网横行的裸贷等民间的借贷形式，正为其野蛮生长付出着代价。日前的甘肃定西警方是抓获了一名裸条的放贷者，并以敲诈勒索罪对犯罪嫌疑人杨某刑事拘留。通过与业内人士的交流呢，也是了解到这或许是全国首例裸条放贷人被刑拘。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30日光》。

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到时间末日，你再将那个愿望一起握紧不放。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Nicole。 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三十日光》。这首歌我感觉比较轻松跟温暖，在轻松和温暖的环境下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也要聊一聊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国外电影都有什么。其实不管你喜不喜欢由漫威改编的超级英雄的电影，早已成为全球影坛最具人气的电影作品了。回首一下整个2016年由漫威与 DC 漫画贡献的六部作品，包括死带、美国队长三、 X 战警天启、奇异博士、蝙蝠侠大战超人等等，它是拿下了 47.5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这个数字真是令人咋舌呀。当然2017年来了，这一年呢也是超级英雄电影轮番登场的一年，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部就是《金刚狼三：殊死一战》，主演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休·杰克曼、帕特里克·斯图尔克。它的上映时间呢，美国档是2017年的3月3号。我相信这个日子过了之后，不久的将来马上就要在中国上映了。而2017年的率先登场的这部超级英雄的电影呢，是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的《金刚狼三》，这是 X 战警系列的第10部，当然呢也是金刚狼系列的最后一部了。时光荏苒，休·杰克曼也是饰演了这一角色，算起来有17个年头了。他从32岁拍到了49岁，说实话，不出意外的话，这部电影可能也是他最后一次戴上利爪了。所以，像我一样热爱休·杰克曼的影迷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啊！ 当然在今天呢，很多人可能也会有一点小小的疑问，Nico 怎么突然间聊起2017年的国外大片来了，是因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特殊的好礼相送，就是 FM 999请你看电影啦，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呢？而这次呢请大家要看的电影就是极限特工终极回归，这是一部呢由派拉蒙出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导演呢是 DJ 卡罗索执导，主演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熟悉的范迪塞尔、塞缪尔杰克逊、甄子丹、托尼贾、妮娜、杜波夫，还有小鲜肉吴亦凡。上映的时间呢是在2月1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所以想看这部电影的朋友们现在要赶快行动起来了，搜索微信号999月生活，然后输入呢请我看电影，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幸运的你很有可能就可以免费获得电影票了，也是祝愿大家在今天呢都能有好运。接下来我们还是听歌，送上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男人 KTV》。 行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前程无忧。

是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聊一聊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外国电影。刚才呢，我们是聊了《金刚狼三》，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银河护卫队二》，导演呢是我们熟悉的詹姆斯·古恩，当然主演呢也是包括了克里斯·普拉特、佐伊·索尔达纳等。其实早在2014年的第一部《银河护卫队》上映之前呢，第二部的开拍计划就已经高调宣布了，可见呢，漫威对这个系列也是信心满满啊。这部续作的故事背景的设定是紧接着上一部的，护卫队呢是需要继续穿梭宇宙，克里斯·普拉特饰演的星爵呢也会在这一部发现更多有关其身世的秘密。当然呢，如果没有看过《银河护卫队一》的朋友，在看二之前，大家可能就要跟我一样补补功课了，因为两部戏的衔接性还是比较紧密的。在此呢也是剧透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部很值得大家期待的好电影。当然在今天听节目同时，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呢。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放松一下心情，送上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2017年最让我们期待的外国电影都有哪些。接下来呢，聊到的是神奇女侠。将 DC 的漫画《神奇女侠》呢拍成电影的尝试，早在1996年其实就已经启动了，历经了20年的周折呀，终于将在2017年的暑期问世。这是首部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的超级英雄电影，主人公呢是传说中的亚马逊公主戴安娜，她生活的天堂岛呢也是一个母系社会，岛民呢与世无争，永生不老。某日呢，美军飞行员史蒂夫呢是意外的光临了小岛，带来了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坏消息。宅心仁厚的戴安娜呢决定离开家乡，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的文明。听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 DC 的漫画总是能让你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听了这么多关于2017年的新电影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天听节目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可以送你电影票哟。搜索微信公众号999月生活， 输入请我看电影加上你的电话还有姓名，幸运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极限特工终极回归的电影票了。祝愿今天大家的好运。 用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呼咽，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一直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在呼呼咽，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一周5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同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要加班呢、啊、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西二环南向北，从天津四桥到西便门内大街有0.5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8公里。以上路况信息呢，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FM 九九九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是5和0。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3到2摄氏度；上海多云转小雨，6到9摄氏度；天津阴，-3到3摄氏度；成都小雨，5到9摄氏度；石家庄阴，-1到2摄氏度；保定阴，-3到3摄氏度；涿州阴，-2到3摄氏度；廊坊阴，-3到3摄氏度；宜宾小雨，8到11摄氏度；德阳小雨转阴，5到9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分享日常开车中的一些小小的窍门。现在的自动挡车型呢，一般呢都会有手动换挡模式，但是不少朋友几乎从买车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没有用过 D 档以外的前进档。 D 档走天下虽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呢好多功能不能用，未免呢也是有些浪费了。而且呢手动模式只要你懂得办法，开车可能会更省油，更有驾驶乐趣。

胜，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蔡依林的合作，今天你要嫁给我，伴着甜蜜又轻快的歌曲呢，我们继续聊呢2017年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外国电影都有哪些。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了，就是雷神三诸神的黄昏。在这部新的电影当中呢，除了雷神和抖森的固定 CP 绿巨人浩克呢，这次也是来串门了，为原本的有些孤立的北欧神话故事添加了一些看头。值得一提的是呢，还有来自于新西兰的导演台加维迪提，看过他之前的作品吸血鬼生活和野蛮追捕的影迷呢，一定不会忘了他这种鬼马搞怪的独特风格。当这种风格呢遇上了漫威的超级英雄，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不光跟大家聊一聊2017年都有哪些让我们期待的外国电影，在聊电影的同时我们还送你电影票呢。没错，就是送你电影票。从现在开始呢，拿出你的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999月生活，输入请我看电影这几个字，加上你的名字和电话，幸运的你呢就有可能获得极限特工终极回归的电影票了。而这部电影呢也是由派拉蒙出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导演呢则是 DJ 卡罗索执导，主演呢也是包括我们熟悉的范迪塞尔、塞缪尔杰克逊、甄子丹、托尼贾、丽娜杜波夫，还有我们喜欢的小鲜肉吴亦凡啦等主演这部电影。上映时间呢是在2月10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出你的手机行动起来吧，希望今天的幸运儿当中就包括你。接下来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绿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之前呢，受一股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呢将出现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其中的内蒙古、湖南、江西呢降温是达到了10摄氏度，湖北、陕西、安徽等局地呢有大雪。预计呢，随着降水区域的东扩，此轮雨雪范围呢将达到最广，中东部呢普遍被雨雪覆盖，公众的出行也是要谨防雨雪。同时呢，降温天气对春运返程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许通县原反贪局局长醉酒驾驶宝马轿车，连撞了三车后逃逸，逃逸过程中呢又逆行撞上了一辆三轮车，导致一名1岁儿童重伤，两人轻伤。截止目前呢，案发将近8个月，这起事故依然没有结果。近日呢，开封市许通县市民呢也是反映，原通许县法院的党组织成员、政治处主任、原通许县反贪局局长傅信忠醉驾肇事，连撞多人后被取保候审。案发后已经8个月，案件呢一直在通许县公安局、尉氏县公安局之间移交多次，至今还没有结果。中国商飞公司民用飞机试飞中心新投入使用的上海浦东筑桥试飞机场宽敞明亮，巨大的机舱内呢，原本支撑 C919 大型客机的起落架全部被收进了起落架舱内，舱个千斤顶一样的空气弹簧把飞机顶到了半空中。这是在进行 C919 首飞前必须完成的全机地面共振测试和模态试验。这个试验的开始呢，也是意味着 C919 进入了首飞前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滞留印度54年的老兵。媒体呢近日也是连续报道了滞留印度54年的咸阳老兵王琦盼回家一事。日前呢，远在印度的王琦打电话给咸阳的亲人，高兴地说到了中国驻印大使罗先生给他打了电话，大使馆呢还派人到家里来看望他，他感觉离自己回到中国、回到陕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听到王琦呢要返回中国的消息后，他许多陕西籍的战友纷纷通过电话等形式相互转告这一消息，并都表示啊，等王琦回国之后一定要相聚为他庆贺。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放松吧。这个时段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希望你会喜欢。 冬天，你 心情真正有影寒，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船桥你若无袂和我伴，这部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拄煞。啊啊，行到淡水的海岸。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痛，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 早上好，我是 Nicole 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音乐自在游的第二个时段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2017年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外国电影都有哪些。此刻的你准备好跟我一起搜罗2017年的好电影了吗？这个时段呢，分享的第一部是《正义联盟》。漫威的成功呢，也是让 DC 漫画和华纳影业看得分外的眼红啊。经过了《超人钢铁之躯》和《超人大战蝙蝠侠》两部电影的铺陈，2017年的11月呢，我们终于可以等到能与《复仇者联盟》分庭抗礼的《正义联盟》。成员呢，也是包括了蝙蝠侠、神奇女侠、超人、钢骨、闪电侠和海王，他们将联手呢对抗荒原狼为首的黑暗势力。如果你问我在这些人当中我最期待的是谁，应该就是超人吧。啊，没错，我是个超人迷，所以我也挺期待在11月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如果明天》。 守着诺言，除了时间还能有什么能把我最爱的你带走我身边？如果明天我和你不得不站在生死两边，不要哭泣，想一想曾经我们那样深深的印在彼此心里。深深的印在彼此心里。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9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1.4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7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劲松南路到垂杨柳东里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文汇园路到二环有 1.2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5公里。最后呢，我们是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阜成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呢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7公里。

2016年呢，就有玩具公司美泰跨界制作了钢铁骑士，但是结果呢却是票房失利，口碑惨淡。这次呢想在这个巨大市场当中啊分一杯羹的，则换成了狮门影业。他们将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一代人的真人特摄的电视剧《恐龙战队》呢重新包装，拍成了这部超级英雄电影。当然呢，他们也是希望靠着情怀捞上一票。该剧呢当年在国内也曾引进过，几位呢穿着不同颜色紧身衣的功夫少年也给我们80后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除了以上这些好莱坞的制作之外呢，其他国家的电影人也正在努力打造自己的超级英雄大片，比如俄罗斯影片《世界战员》呢就将在2017年的2月上映，很有可能会引进中国的内地上映。影片的主角是四位啊身负着特殊本领的俄国战士，为保卫祖国安宁与疯狂科学家殊死搏斗的故事。看来2017年让我们期待的电影真的是不少啊。 上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我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你遗忘时候它是否存在。他选择离开，也否定了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自己，我不分死了，不想有未来。大海不明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2017年值得大家期待的电影。除此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光聊电影，我们还送订票呢。 没错，此刻的你赶快拿出手中的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999月生活，发送请我看电影加上你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幸运的你呢就可以获得极限特工终极回归的电影票了。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由派拉蒙出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导演呢是 DJ 卡罗索执导，主演呢是包括了范迪塞尔、塞缪尔杰克逊、甄子丹、托尼贾、妮娜·杜波夫以及吴亦凡等主演。上映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2月10号。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范迪塞尔也是飙车冲浪，玩转了各种极限的运动。甄子丹呢所饰演的像呢再次将中西结合的功夫动作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吴亦凡呢也是发挥超人气偶像的优势，戴上耳机呢扮演 DJ 打碟耍酷，用耳机电脑也能降服敌人。飙车、枪战、轰炸与队友贫嘴是桑德凯奇特工团队的得力干将。巴萨巨星内马尔在影片当中呢，也以铁罐带球演绎呢百发百中的超强实力。啊，不能再剧透下去了，越听觉得电影越是好看啊！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赶快行动起来吧！希望在今天的幸运儿当中就有你，祝你好运喽！ 滴答滴。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 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让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北沙滩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6公里。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建国路到京通快速路辅路有 3.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21公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文汇源路到二环有 1.2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南三环东路辅路东向西，从方庄路到方谷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阜成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先行的是五和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蔻。 这部电影我想最大的争议不过是因为三个字，周星驰。他做演员的时候观众记不住导演，他做导演的时候观众记不住演员，即使如今做了编剧，也连徐克这样的大牌导演都盖不住他的标签。而周星驰这三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一个导演，而是属于整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人的青春印记。不瞒你们说，我第一次买票去电影院看电影看的就是功夫，零花钱不多，但是周星驰电影的盗版碟我却一张也没有落下过。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都是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台词，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在放学路上模仿着星爷的一切，模仿逃学威龙用粉笔和同学打架，模仿整蛊专家，把那些整蛊的情节都用在了老师身上。女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把《大话西游》里的那句，我的中意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当成了择偶的座右铭。当然我又何曾没有幻想过在某一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听到那句让少女心泛滥的，放开那个女孩。小的时候啊，看星爷的电影总觉得夸张，只觉得荒唐，于是呢就跟着剧情肆无忌惮的傻笑。长大之后碰过几次壁，试过几次恋，才发现有些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好笑。 再看当时那些满是笑点的电影，我却哭得撕心裂肺。原来星爷早就懂了我们经历的一切，早就在电影中告诉了大家社会的现实。当你的家境如武状元苏乞儿里的苏灿一样中落时，其实还是可以如他一般再次崛起。当你的理想不值一文并且落入底层，你会不会像少林足球里的武师兄一样的坚持？而那些对于世事的嘲讽，那些辛辣的自嘲，用有趣的电影夸张的表现出来，又何尝不是周星驰对于观众的温柔？是他在每一个小人物为自己无能痛哭的夜晚，和蔼地告诉他们，怎么会呢？就算是一条底裤，一张厕纸，都有它的用处。是他让每一个在现实里抬不起头来的人知道，在挫折中坚持，在打击中奋斗，终有一日可以在困境中逆袭。而他本人同样也是一个逆袭的传奇，从家境贫寒到亿万富翁，从一名不值到喜剧之王，他太懂得小人物的悲伤，所以他才能够演出每个人最真实的痛。看到了他，好像就看到了那些快乐或心酸的过往。现在很多人说周星驰在炒情怀，其实他并不需要去刻意的炒，因为无论是喜欢也好，讨厌也罢，他的电影就是不需要营造情怀，每一部作品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所有的情怀。正如我们从少年变成了青年，在每一次一生所爱想起的时候，往事如隔桌而坐，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那些他年轻我幼稚的时光。只要他还在，他还继续像以前一样为我们诉说着电影故事，就足以让人热泪盈眶，不是吗？ 从前现在过去现在不来，红红落叶长埋衬冬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大家早上好，我是妮蔻。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偶尔的矫情却不娇柔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不怨天尤人，也不苦大深仇。我觉得一个姑娘最酷的时候，就是对每个人真诚，对每件事情热忱，相信这世界上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大家早安，希望这一天你都能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也做一个快乐勇敢的姑娘。 心声为何那样微弱？